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一，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1度，最高气温22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3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在11到22度，海淀在10到22度，大兴在12到23度。接下来听到小了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月饼怎么吃最放心呢？首先建议您去超市、食品商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留存好发票收据。购买时呢，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散装月饼的盛放容器呢是否清洁。不要购买颜色或者是味道异常、过保质期、无保质期或来源不明的月饼。其次呢，有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大部分月饼糖分、油脂含量较高，建议适量食用。而老人、儿童及肠胃不适者呢，更要注意了。另外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从未批准过保健类的月饼，如果有月饼声称有保健功能的话，甚至能治病，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哦。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怎么样，是带着一家老小在外面过节，还是在家吃个中秋节的团圆饭呢？相信很多听友呢是选择中午吃饱饭再睡上一觉，下午想出去溜达溜达。去哪儿呢？那咱们就去一个近点的人少的地方吧。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人少景美的清华大学，那这次呢就去他家的隔壁北大。北大与清华相爱相杀多年了，偏偏还是邻居。从清华西门出来大约1000米就是北大东门了，不想走路的话有公交车，两站路就到北京大学。这里呢景色优美，校园环境风景如画，既有皇家园林的宏伟气度，又有江南山水的秀丽特色。美丽的未名湖畔被人戏称为一塔糊涂，而北大的大雅堂、明鹤苑，特别是北大西门是打卡圣地，拍照的人超级多，就是那个在许多教辅材料上出现的照片。温馨提示，北大是免费参观的，现在呢要在北大官网上提前预约，请准备好身份证等证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了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在爱里得不到结果。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笑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迷在小说， 我不禁为他泪流，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找回我自由。长夜就像小说， 结局留在最后， 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我沉迷在小说， 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找回我自由。 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我是云奇。这首歌来自阿杜和林俊杰的合唱《小说》。一讲到林俊杰，想必很多人首先都会想到他那具有代表性的小酒窝以及清透彻亮的声音。在许多粉丝的心中呢，林俊杰一直是一个如水一般的人，轻柔而不失力量。他能够像流水一般，凭借动人的微笑和温暖的声线，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每一个粉丝的心中。 一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也能够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亲吻着你额头，也等到一切